曲破宁静的空间。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忙过一个上午，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北京时间12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城堡绿荫，洁白婚纱，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圆梦热线0108036-0997。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汉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6月28日，首创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松平带领安全管理检查组一行来到涿州市，就地表水厂安全生产等相关工作进行调研座谈。市领导陈宇、李庆杰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一同座谈。市长陈宇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首创集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涿州市坚持把环境作为推动发展的最大支撑，全力推进大气污染治理和气代煤、电代煤，全力打造天蓝地绿的生态环境，希望双方加强沟通联系，开展多方面多领域合作，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李松平从首创集团今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安全生产工作开展等方面进行介绍，会上观看了双方的宣传片。6月28日，涿州市第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发件两长、市财政局、农工委、物价局主要负责人及各乡镇办事处人大主席、高新区联系人大主管副职列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俊宇传达了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工作座谈会议精神，并通报了涿州市人大常委会上半年工作情况。会议还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并举行向宪法宣誓仪式。为加强对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培训，提高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政治理论水平，6月28日，涿州市举办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当天，来自本市各党组织的120名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了理论培训。通过此次学习，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奠定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自身政治理论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向前越双眼 梦中的夜晚，一回头熟悉的容颜再看不见，今生的 都市还是古代维多利亚建筑，竟都能和谐地融为一体。澳新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特约，让我们一起走进澳洲，快速办理澳洲移民，即可享受澳洲永久居住的权利。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 在澳洲做什么能够拿高收入呢？ 澳大利亚是全球工资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全职员工平均年薪约为8万澳元。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今年公布的报告，矿业以成人全职普通工时平均周薪2493澳元位居行业榜首，专业人士和科技人士名列第二，平均周薪1716澳元，信息媒体与电信和金融保险行业名列第三，平均周薪1665澳元，电力、煤气、水等服务业排名第五，平均周薪1659澳元。办理澳洲移民，即可享受澳洲永久居住的权利，做到真正的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 Hey girl, show me some love. 那时有一片乌云，我的脚也常常踩不到底，我的时好时乱发脾气，我的牢骚连我妈妈都不想听，从来没有嫁入豪门的你，刀枪换下了就会中个两三亿，我背个 LV 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死不承认自己只是个老百姓，我就是凡凡之辈，我上班 NSN 偶尔也打打瞌睡，哦凡凡之辈，我碰到连续假期还会喊万岁，凡凡之辈，我就是凡凡凡凡凡凡凡凡之辈，零之零，罩杯再怎么挤也不会有 G、oh, 我的青春永远不敌那 SHE， 唱歌到底比不上原住民，没得到进去还要说声恭喜你，主持功力绝对输给陶晶莹，幸好身边还有几个棒棒糖弟弟，我就是范范之辈，可以的话我想要唱歌唱到六十岁，范范之辈，说我太天真，其实我也无所谓，哦凡凡之辈，我就是凡凡凡凡凡凡凡凡之辈，你也是凡凡之辈，做个快乐凡凡之辈没什么不对， Hello boys， 收点围裙就当作是在补身体，有时候吃点小亏就是占占便宜，赚钱不需要靠内线交易，我这样说你会不会觉得没说服力，这个世界有时候不太公平，爸爸说拜托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没有下螺丝钉哪来的大机器，更何况快乐其实不需要犹豫，上着急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天气持续高温，请注意防暑防晒。今天的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豪利，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恭喜你啊，你家孩子上清华了，有什么经验给我们分享分享？

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 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是来自梁咏琪翻唱到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梁咏琪天生没有什么起伏的嗓音，而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估计是放的低沉了一些，听上去和邓丽君完全是两种风格。先不论谁好谁差，但是我个人认为能够跳出原曲的框架，有自己的特色，就已经是达到了翻唱的目的了。继续来听苏永康《我为你伤心》。 温暖的指纹，体验一段感情如何变成了永恒。我在你的身上找到自己宽容的灵魂，在失去爱的时候学会该怎么样爱一个人，因为你放弃我得到怎样一个人。谁知道只换来一段又一段传闻，如果只是为了不断享受更成熟的吻，是我太单纯还是你残忍。伤心，你的世界没有爱情，谁来谁去都不要紧，毫无所谓的高兴。我为你伤心，你不懂什么叫爱情，数不清的浪漫对你来说只有一种心情。

北京恒城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颐和瑞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市永超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诚信达汇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凡士航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润城汽车维修有限公司，北京汇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华中汽车服务中心，北京奥之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沃德龙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如果爱一个人，守一份爱情，可以在暖春一起去踏青，可以在盛夏一起去赏荷，可以在浅秋一起去观月，可以在深冬一起去寻梅，不厌倦却快乐，不平凡却平淡。今天是6月30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音乐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 轻轻翻来一首歌，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就是你。舒雅的第六感，陪你回味老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舒雅的第六感。 们都和我一样。我想要放开总是完了之后走来的悲哀，它让我明白美好永远会是短暂的存在。我想要放开经过痛苦忍耐获得的精彩，它让我认为付出 这首《在等待》让李慧珍成为了不少乐评人心目当中的实力女唱将，只是后来她淡出音乐圈多年，以至于她在复出时以《寻找李慧珍》这张专辑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她是新人。沙哑的第六感继续要为您请出的这个声音同样的非常高亢和振奋人心，她就是赵传，来听到这一首《我所爱的让我流泪》。 珍惜，还不是一滩水。

任贤齐，生活总是有很多的无奈，而任贤齐的歌却唱出了太多人的心声了。他那淡淡忧伤的歌声，总是在无奈当中透露出一点点冲动和希望。或许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听他的歌曲的原因了。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曲是来自傅薇和黄中原演唱的《男女之间》。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我是舒雅，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女人最怕男人是一堆杀猪，男人最怕女人脑袋上浆糊。 女人通常都是感情的动物，男人大半都是生活的侏儒。女人可以爱到义无反顾，男人只能爱到相当程度。 女人失恋容易另寻出路，男人失恋可就万劫不复。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互相厌恶又互相追逐，彼此可以找出千万个错误，却是无事不晓摆布。 女人对爱要求虚索无度， 男人总是显得马马虎虎。 女人好不容易决定开始， 男人却好像刚要结束。 Yum, yum, yum.